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可以往前面坐，尽量往前面坐。我希望跟互动比较多一点，因为等一下也许大家会念经文，这样坐近一点的话，听得会比较清楚。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召集你的圣徒聚集在这里，为了要享有日常那永恒的安息，主啊，我们今天聚在这地下室，也是真的是渴望越认识你，越来越认识我们的救主，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有耳听得懂，让我们有口说的明白，也在思想信心为何这件事上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是多么大的恩典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新命信仰小要理问答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或者手机里面有没有版本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，打开到第八十三问，我来念好了。第八十三问：违背律法的罪都是同样邪恶吗？答：好。如果你没有看，所有的罪都是同样邪恶吗？你会怎么回答？答案：所有罪因其本身或因情节加重，有些罪因其本身或因情节加重，在神眼中比其他的罪更加邪恶。第八十四问：每一个罪所当受的刑罚是什么？答：每一个罪在今世和来生都当受神的震怒和咒诅。我们可以再加上，每一个罪的代价都是死。所以按照圣经的启示，我们面对的两个事实，一个就是在神的眼中，有些罪的确比其他的更邪恶或严重，但是所有的罪没有例外的代价都是死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上面有点 confuse 或者有点混淆，当我们说最严重的罪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心中会想说，罪不是都是同样的严重吗？然后罪的代价不是都是死吗？的确是没错，但是譬如说耶稣他自己对比拉多讲，比拉多说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判你送你上十字架的权柄吗？耶稣说，若不是从上帝上面来的权柄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办我，但是因为如此，我告诉你怎么样，那把我交给你的罪人，他的什么罪更严重了，罪更重了。或者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、四十八节那边一个比喻，讲到忠心的仆人和不忠心的仆人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不顺行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什么？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什么？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为给谁就向谁多取。还有其他这一类的经文，或者再看一处好了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二到十五节，有没有人翻到可以帮我们念？十章十二到十五节。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的。所以按照圣经的启示，我们也许不时常思想罪的代价都是死，罪的惩罚最终也都是死，但是圣经的启示的确，罪在神的眼中有严重和不严重，也按照人的犯的罪的严重和不严重性，你的惩罚的程度也会有差别。所以这一类 比较性的言语，哪一个罪是最严重的，这个是完全合乎圣经的。但是我们并不是讲说有一个最严重的罪，而其他的罪相对来讲就不怎么严重，或者它的代价就不是死。 OK，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罗马天主教，罗马天主教会把罪分为两种，一种叫 venial sin， 一种叫做 mortal sin。 venial sin 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可饶恕的罪，就是罪情或者罪的本身并不是这么严重，我说一个小白谎或者怎么样，这样子我也许不需要正式的经过忏悔悔改或者什么，也许我需要下到炼狱里面付一段的付上一段时间的代价，在里面待一段时间，但是这并不会造成我和上帝永远的隔阂。但是所谓 mortal sin， 必死的罪，如果你犯了这个罪，没有经过罗马天主教所讲的就是悔改然后忏悔等等等等，这样子会造成你和上帝永远的隔绝。但是我们理解罪并不是如此，所有的罪，甚至是在雅各书说，只要在一条罪上犯了罪，你就是犯了所有的诫命了。那诫命，你犯了诫命或者犯了罪的代价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与上帝隔离，都是要经历永远的死。但是那个惩罚的程度，的确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太多，但是有明确的告诉我们，的确有不一样。相对的来讲，我们所领受的奖赏都是一样吗？ 不一样。 No， 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也的确有，譬如说哥林多前书三章，有些人要得救，可是他有亏缺，他所造的基础上面造的是草木和谐。那有些人要得成是五座城，有些人是十座城，有些人是两座城，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就是因为你在天堂得的赏赐少，你会心中有所嫉妒，这也你得到什么赏赐你会全然的满足，那是你全然的福乐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之所以会提到这个，也许就是当我们讲说最严重的罪的时候，会造成有些尤其比较虔诚的弟兄姐妹会说，你怎么可以讲这样子，你不是讲说有些罪不严重吗？我们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态度？并不是这么说。我们当我们讲说不幸，就是上一堂课我们今天继续讲不幸是最严重的罪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第一个罪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不幸其实是所有罪的根基。不守主日是因为你懒吗？其实追溯到最后，是你不相信我这位上帝嘛，不相信他的命令嘛，不相信他是工作了六天然后在第七天休息的上帝，不相信他对你的启示是告诉你，你守安息日是为了要让教导你，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进入那安息，或者犯奸淫的罪，你就是不信有这位上帝啊。你在犯奸淫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到 hotel 去跟人发生关系，上帝不知道，无所谓。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，你真的相信是圣经启示你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他是在乎你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可能比较说谎也是。所以你仔细的想，从亚当犯罪，我们上个礼拜所讲，都可以追溯到是基于人的不幸。所以是在这个架构之下，我们来了解，我们来说不幸是最严重的罪。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也许我们需要打破的，就是好像我们人有一种某种的灰色或中立地带，信或不信之间，中间，因为不信你怎么能说怪我是这个是罪？我听过就是传福音的，不信怎么会是罪？甚至基督徒会讲，那不信只是他还没有，可是不信其实或者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理解，人处在的状态或者情况，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临到他，若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动工，就是处在于上帝什么为敌的状态，你是 in rebellion against God， 你是一直在与上帝为敌，所以没有所谓的中立状态，你要不然就是与上帝为友，要不然就是与上帝为敌，你没有站在中间，我还没有信，我也不信，我还在做评估，那就是不信。 OK， 这个 上个礼拜的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们必须先认清我们的不幸之身，才能够拥抱解决方案。我们所拥抱的对象，今天我们会讲，我们信心的对象是那位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所讲的，那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的那一位，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。我们必须总是embrace 拥抱他，奔向他。我们必须要理解，是上帝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启示他是谁，向我们展现他的拯救人的方案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认清，我们真的是 by nature， 就是 by 天性，这个天性就是堕落之后的天性，我们都是不幸的，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。我们先要承认这一点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奔向那个我们的解决方案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我们今天会继续讲下去。OK， 关于这一点，尤其是这个不幸是最严重的罪，或者这种用比较性的言语来表达这个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。如果大家有拿到那个今天的讲义，什么是可拯救人的信心？今天的第二问 ，What is saving faith？ 拯救人的信心，这个是 Mark Jones 的他的答案。拯救人的信心是圣灵赐予人的能力。叫人能够抓住并且依赖我们信实的上帝，在耶稣基督里透过福音之应许赐予人的救赎。为什么会问什么是可拯救人的信心？为什么不直接问什么是信心？或者应该说 Carol 说信心有很多种，这是其中的一种，或者说按照基督徒或者我们信仰的定义来讲，只有一种才是真实的信心。很多人会说我信耶稣，我信上帝，但是有一天耶稣会对他们说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，叫主啊主啊的，我信你为主的人。所以在圣经中，尤其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例子，那信的人到最后其实证实他们并没有信。所以我们说可拯救人的信心，其实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真正的信心。按照耶稣的教导，按照圣经的启示，什么是真正的信心？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13章第五节说，我们总要检视我们是否在信心之内。我是用英文翻译成中文，我们总要检视是否有信心与否。Examine ourselves， 是不是总是在 in faith， 在信心之内？这是。不只是没有信的人必须要做的，是，这是他是对信徒讲，你要检视你自己的信心。我们看一下好了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讲到信心，因为他的，我们是没有信心的话，这个好像是我们一个定义我们基督徒身份一个最基本的要素。若没有信心，什么都不用谈，所有有我们所以可以领受的上帝来的恩典，都是先基于。我们有信心这个事实，所以它的层面非常的广，有的时候要思想它到底是什么，什么是拯救人的信心，可能会有点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。但是我们第一个，这上礼拜就有讲过，信心是礼物 ，grace 恩典，是超自然的。当讲到说超自然的，就不是自然的，不是 natural， 不是自然的意思。换一句话就是。不是按照人的本性或人的智慧或人的自己的努力，或者我凭着我自己的智力啊，我今天听到了有人跟我传福音，然后我评估一下，哎，这个应该是可信的，然后我就信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信心好像把它想象成是这样子，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挫折感，因为我们感觉我们讲的也许不够好，说服力不够，所以我还要再学习说，哎，我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法讲？的确，我们总是要努力的、清楚的讲我们盼望之根基，总是要准备好，随时都能跟人讲。但是最终最终的，一旦我们理解信心，人之所以能够信，那是 supernatural， 超越人本性，超越人的 natural ability， 是上帝超自然所赐给人的。那么，也许我们就传福音的时候，不会的，太容易挫折，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不会那么的容易骄傲 ，right？ 我的信心比你大，你这样子没有信心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这个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信那个经节。如果有谁翻到，请大神帮我们念出来，可以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别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 你们得救是中文和合本，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是不是？这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中文的翻译可能会造成，一些可能的误解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虽然后面讲这都是上帝什么所赐的，但是如果你直接读那个上面，本乎恩也因着信，好像一边是恩典，也因着信，一边是信。你一边要恩典，可是你自己还要加上信。所以，譬如说我以前的教会，我刚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教导的，在教会教导之下，然后我会跟人传福音说，上帝已经为你做了所有的事情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 你只要信。所以在这之下，上帝已经为你准备好，可是人需要做最后一步，不管那个是最后一步，你要说它是 50% 还是 0.1111%， 可是最后那一步是你自己要做的。这节经文中文的翻译的确会造成这个，可是你看希腊文原文或者英文的翻译，它是本乎恩，借着信，这是上帝所赐给你们，不是出于自己。你看了，你听得出来中间的差别了吗？是上帝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是借着信心所赐给我们的。那这个信心也不是出于你的，都是上帝来。连这个中间的，你说手段，或者中间的这个 means， 或者这个神学家会说 instrumental means， 手段性的媒介，这个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。下节课我们会更讲到关于这一点。我们理解信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但是人也需要信，并不是上帝替我们信，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改革中的神学在这个上面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解释，因为这个会关乎到人该和行为，基督徒行为的必要性。所以我们先了解，就是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但是不是上帝替我们信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更正确的理解是，是恩典借着信心所赐给我们的，连那个借着信心的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，也是基督徒生命的要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因为人非有信什么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然后信上帝是赏赐那信他人的上帝，也是我们称义之人生活的原则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义人？谁举手？你是义人吗？举手，请举手。OK， 你是基督徒吗？请举手。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是义人，因为定义上你不可能是不被称义而是基督徒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那边是讲哈巴谷书二章四节，义人必因信或因信心而活。所以是我们生命的原则，是我们生命的要素，我们必须要信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。那圣徒们有稳固的信心，比如说诗篇二十七篇这篇大概大家很熟悉，第十三节，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。或者用约伯记好了，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，我这皮肉 绝灭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。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陌生人。我的心肠在我里面耗尽了。我们知道约伯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说出这个的。这个甚至就是我们在上去年的那堂课所讲的，约伯他有什么荣福直观的盼望。他有一天他要在肉身之外，他死了以后，可是他要眼见他的上帝。这样子的信心是非常稳固的。可是正是因为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而且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，所以我们的信心才稳固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在讲说，有人的信心很大，有人的信心很坚强，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信心？我们要怎么样才有这样的信心？还有信心的操练，有的教会会开课，我们要怎么样才有这样的信心？其实到最后我们必须了解，并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，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只要找到正确的 pebble， 我们就信心可以越来越加稳固。最终我们的信心之所以稳固，那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是超乎我们的本能 supernatural， 而且我们信心的对象之稳固是那一位上帝，是他是不变的上帝。他是让约伯在这样子患难之中可以发出这样子信心宣告的上帝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基督徒应该是最不自信的人，因为有信心，基督徒有信心，定义上那个信心对象不是对我自己有信心，而是完全承认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信，而且按照我的本性，我根本就不愿意信，而且我是跟上帝作对的。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自己临到我们，我根本没有办法信。所以一个人自己自满自足，其实在圣经中 self-sufficiency 这个是信心的敌人。你相信自己，你就是不相信上帝。 OK， 所以正因为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好了，2:4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:17那边引用的经文，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？哈巴谷书2:4。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 自高自大，原文有点是，他是有点 puffed up， 自己碰了很自我碰风，哎，对对对，碰风，对自己很有自信，这个不讨神的喜悦。唯有义人是因信而活 ，OK， 因信而生。如果你让我一直讲，我会一直讲下去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有问题或者有想法，可以打断我。我们的信心也不只是。同意某个知识，我们之前好像有讲到信心改革中会讲，把它分析为有三个层面 ，right？ 信心有知识，就是我们不是好像哦，我信，然后唱了45分钟的赞美诗，我信耶稣，可是你问他这位耶稣到底是谁，他实在是讲不太出来。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不离弃我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圣经中的耶稣到底是什么耶稣。但是真正的信心的对象，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，什么样的一位天父，你也知道你是领受了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。所以你信心是有知识的，有对象的。那你也同，你不只有这个知识，你不只承认有一位上帝，你也同意 assent，你也同意他对你所讲的，你也同意他对你的自我启示 ，OK？ 你也同意耶稣所讲的话。还有一个第三个层面就是信赖或者 trust。你不只同意他所讲的，你不只是有这个知识，你还必须有 trust， 你还必须信赖，把自己交托给他。这个 trust 就会有一个带出来行为上面的层面 ，right？ 你不是光口里说说。可是你是真正的信靠他，信赖他。 经验 啊？ 可以说经历，我们会用，譬如说我经历神，就是说因为我信赖他，我相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，他是怎么样拯救我的上帝，他现在在我的生命中如何的工作，而我信赖他。所以信心它代表打从心底就更新的思想和行为的原则， OK， 它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世俗的思想行动原则， right？ 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和结束，在第一章第五节和第十六章二十六节都提出一个字句，就是 obedience of faith， 中文和合本翻译成信服，或者你它其实希腊文是两个字，因信而顺服， OK， 这个是他所在乎的，你信而顺服，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心会带出顺服。这是在雅各书，我们最近在讲雅各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你说你信好啊，我用我的行为来凸显我的信心，那你说你信，你有没有行为带出来，并不是说人要靠着我自己努力的行为诚意，但是信心必然会带出行为， OK。 希伯来书三章十八十九节，上个礼拜我没有，因为我是看上个礼拜我们看的经文，我们再看一下好了，三章十八十九节，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？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那岂不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的。 所以第十八节那个不信从，它的希腊文的意思，不信从也可以把它翻译，其实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是不顺服。所以在英文的版本一。ESV 或者 NIV 就直接把它翻成 disobedience， 然后第十九节那个不信就是apistia， 就是不信，没有信心的意思。但是你注意，我们在这边注意的是希伯来的作者，他是用不信和不顺服讲同样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顺服。所以顺服或者人的行为和信心有不可分开的关系，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讲，基督徒的好行为、基督徒的善行、基督徒的效法基督、基督徒的成圣，所有的你要用什么来形容，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，和信心是分不开的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顺服和信心在某些程度我们要分得非常的清楚。圣经从来没有讲我们是凭着什么顺服称义，我们是凭着信心称义。连我们仔细的去读雅各书，他好像直接讲人不单是凭着信心，也是凭着行为称义。但是我们仔细去看，就是上次我讲到有讲到二章那边所讲的那个行为，并不是保罗说的行为，他的行为是因信心所产生出的。我们现在是说按照上帝的话语，凭着圣灵，然后是基于信心所产生出的行为， OK。 所以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顺服或者我们努力的行为来称义，但是一旦称义的人，也就是一旦你有信心的人，你必然会有顺服，你必然会有行为。请说。 耶稣成长的过程，他说越来越得神的喜悦， Yeah。 所以这个跟我们上去年的基督论有关系。我们的基督论必须要容许一个架构，让我们能够理解圣经中所讲的这些经文，耶稣讨人和讨神喜悦的心越来越增加，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，或者耶稣有所不知，必须要圣灵或父启示他，他才有所知，这类的经文。我们的基督论必须要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些经文。那宜兴刚提到的是，如果我们说耶稣是神， 或者神 dash 人的话，他是完全的完美的，他怎么会有成长的空间？这个我们就会说，按照人，他既然全然是人，他的成长空间并不是说他的神性还有所改变，而是既然他取了肉身，跟我们一样，凡事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也会在马槽中哭，他也需要在他的母亲中，他在母亲中就相信了他的父，信靠他的父，这不明表示他不需要在母亲中哺乳，他也一样，他需要哺乳，他需要成长 ，OK， 他需要讨人和讨神所喜悦的心越来越增长，随着他的成长 ，OK， 所以我们会说，按照他的人性来说，他有成长的空间，他也必须要有成长空间，如果他真的是人 ，OK， 这样，请说。谁知道谁做不到？ 就他是说，他可能知道圣经的一些教导，然后他说，就是他会说他做不到。 就是说基督徒对不对？呀呀呀！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。我们信心是非常非常稳固的，可是也的确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还是会软弱的。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，对不对？所以。那位来求耶稣的人，他说我信，但是帮助我的什么不信。那中文翻译我为什么要翻译成信不足，明明就是帮助我的不信，非常非常的就是 apistia， 就是直接的，就是我信帮助我的不信。其实这正反映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信却又充满了不信，我们要顺服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全然顺服，我们相信上帝话语，可是我们生活中行出来的时常就印证我们好像是活着像是不信的人，我们时常会犯罪，而且有的时候是任意妄为的罪，好像就不相信有一位上帝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也的确就是我们的行为的确是凸显出我们的不信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啊我们就失落了，正因为什么，还是回到我们了解信心的本质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而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稳固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求神帮助我们的不信 ，right？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信心的，或者 formation of 信心，或者上帝如何在人里面形成信心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。约翰福音四章很有，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撒玛利亚女人的那段经文，可是在四章最后几节讲了一段，有一个官来找耶稣。大家还记得这段？在迦拿那个地方，就是他第一次行神迹将水变成酒的地方，有一个大臣，他儿子患病在加百农患病，然后他听见耶稣来到的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在这里耶稣点出来的是，这个人来就像之后他会在第六章跟一群要跟随他的人说，夫子 你从哪里来，他就跟他们讲，那你来不是要，你是因为你们吃了饼所以你们来找我，同样的，你们若不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所以这个人听到了耶稣，他应该是听到了他能够医治或什么，所以他来找他。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小，就是我要看到神迹奇事，或者我听到神迹奇事，或者这个跟拜马祖观音的信心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两样。我看一下，我到哪一间庙，我听说这间庙很灵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拜，我试试看看能不能，我来求他。所以耶稣直接说，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在这边我们再注意，眼见的才能够信的，那不是信心 right？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，信心是不见之事的第一级或者确据，或者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，我们现在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，是凭着信心。 所以只要是能够眼见的那个定义上，那并不是凭着信心。耶稣虽然这么说，这个人说：“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活没有死的时候就下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。”接着那个人怎么样？他信了耶稣所说的。哎，是不是这个人的信心已经有所长进了？他看到了耶稣，他听见了耶稣的话，现在他听见了耶稣的话，然后信了耶稣的话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正回去的真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看见他儿子活了，他就问他什么时候好的，他就说昨日还未热，还昨日末时热就退了。他知道讲的这个时候就是正是耶稣对他讲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。接着怎么讲？经文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从一个很微小的信心，我们甚至会说有点迷信的信心，然后耶稣甚至有点责备他的，你若不经历这些神迹奇事，你不看见，你不会信。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要活，他就信了，然后他有行动，他信了，他不是在那里说那不行，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回去，他信赖了，他有采取行动回去，然后他真的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他的信心得以坚固，他和他全家就信了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，其实很多人信心的写照，我们信仰的写照，不是吗？我们在初信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上帝的神迹奇事，抽烟的人可以停止抽烟，喝酒的人可以停止喝酒，或者你的婚姻得到了解决，但是你的信心不是停在那个阶段，你不是因为你可以停止抽烟，你再求下一个，好啊，那再下一个神迹，你现在要让我赚100万，再下一个神迹，你要让我的儿子上台大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是不信实的上帝。如果我得乳癌，如果我得癌症，你就是，我就不要信你这个上帝。See? 信心会在你的行为和上帝的印证之间，或者按照我们现在喜欢讲，在经历的上面，应该是不断的增加，不断的因为这样子而得以坚固。OK。大家在这上面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们说信心是拯救人的信心，因为在经文里面，信心和拯救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:13，主所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拣选你们为初熟的果子，使你们因信借着信真道，又蒙圣灵感化成圣，得到拯救。Okay. 其实加拉太书3:26，其实你们借着信，你们是借着信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上帝的儿女。Okay. 那么什么是不拯救人的信心？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了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几个这个例子。比如说在约翰福音6的那些要跟从耶稣的人，其实他们是要随着饼，然后随着耶稣讲的越来越甚难的话，这些门徒们就离开他了。 OK， 约翰福音8，你看到8:30和31之间有非常非常有趣的对比。30讲到听了耶稣的教训，有很多犹太人就信他了，但是耶稣并没有停在那里，在31他开始讲你们信心的内容是什么。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到，你们若听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道，常留我在我的道里，你们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在这里这些犹太人之前他所讲的他们都可以接受，但是真正印证的，你们是不是有那个顺服，你们是不是真的信我，这里他们就开始跟耶稣，到甚至是开始骂耶稣，说耶稣是在8到后面，这同一群人本来说是信耶稣的，说你是有魔鬼的，你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是异端，甚至会说我们不是从奸淫中所生出来的，言下之意可能是说你是 OK。 所以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 十三章第五节，要我们检视我们的信心是否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信心是否有行为的印证？有行为的印证，这是帮助我们检视我们信心的一个办法。但是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吊诡的地方。你不能只说啊，我有行为，所以我就一定会得救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你的行为必然是出于信心的，必然是承认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，你是那是由上而来所赐给你的行出善行的能力，或者顺服的能力。OK， 我们不只是抽象的信真理，我们当然是信真理，我们也信心具体的对象是一个位格，和这个位格所做的工作就是神人耶稣基督。时常弟兄姐妹会说，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，可是那个真的那背后是非常空洞的 right？ 你信的是什么上帝？这个上帝似乎可以用任何一种上帝都可以来取代他，他并不是一个在历史中工作的，在2000年前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这位上帝。在最终我们信心的对象在新约里面，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是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他和他的工作身上，所以他会说，你们有我就有了父，你们不承认子的就没有父，也不承认父。那个，所以约翰福音有很多这一类的言语，约翰一书也有。或者是罗马书三章，罗马书三章25、26节，我帮大家念。上帝，他，我们说上帝拯救人，上帝施恩典给我们，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明白，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如何拯救我们，他是如何施恩典给我们，是设立了耶稣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祭，是凭着他儿子耶稣的血，借着信，借着信心，要显明上帝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，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，好使今时显明他的义，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，哦，上帝很爱我，上帝拯救我，上帝必会是，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样爱我们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原来的那个希腊文有个 who， 或者说英文是 so。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上帝是用这种方法如此的爱世人，怎么爱世人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所以那并不是一个抽象啊，神是爱，他一定很爱我或怎么样，他是牺牲了他的儿子，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爱你。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主要的 focus 是 focus 在他的儿子，因为有了他的儿子就有了他，没有他的儿子就没有父。 OK， 还有5分钟。信心它不只是我们通常会大家都知道因信称义，或者如果我们刚了解那个以弗所书2章8节，因信称义比较让人误解，就是说那个信心好像是我们凭着信心可以来赚取称义的酬劳的 merit 或者功劳，所以更精准一点是借着信心 dia， 在希腊文中介系词比较适合翻译是借着信心称义。所以神学家我们刚提到他会说，他用手段性的言语来形容信心。 OK， 所以既然是手段，他就不是我们称义或者领取救恩的原因，我们并不是凭着信心，好像这是来我有信心那你就我就应该赚取，而是一个手段或者一个方法，是一个 instrument。 所以他是称义的工具或手段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因信称义或者借着信心称义。但是我们要理解刚提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不只是称义成圣，也是要借着信心。 OK， 我们所有的行为必须要是凭着信心，如果不是凭着信心的行为，那个在上帝眼中就像是污秽的衣裳。 OK， 破烂的衣服。所以信心不只是一个 one time， 一次我信了我就进到天国的，是一个 ongoing， 义人必因信而活。 OK， 我们只要是活着，就是凭着信心而活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儿子而活。OK， 所以没有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没有50%的基督徒，就算我们刚刚这位弟兄提到，有很多我知道上帝要我做，真的没有办法做出来。但是没有办法做出来，就是不顺服，不顺服换另一个就是在犯罪。可是如果我们凭着圣灵不断的致死，罗马书8:11-13，致死我们的罪，我们就必活着 ，right？ 凭着圣灵，也就是依靠信心，凭着信心依靠圣灵，那个是不断的 ongoing 一直在做的事情，致死我们的罪，致死我们的不顺服，我们就必活着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希伯来书11，希伯来书11就有点像是，如果我们要说旧约里面哪一章经文最能够显明人的信心，我们时常讲到会讲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我们可能会想到什么样，哪一段经文最显明凸显他的信心？创世纪22，所以希伯来书11就有点像是新约的创世纪22。希伯来书11这边第一节，他就直接先定义信心是什么 ，right？ 所望之事之实底，未见之事之切据。然后第六节那边讲到，这个信心是有知识的，我们信的是一位上帝 ，OK？ 而且这个知识的内容，它是赏赐。那相信他的人 ，OK， 我们的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在第六节也有，信心也会带出顺服，在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信蒙召的时候就，哦，我信，他没有，他遵命出去，要来得业的地方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仰望的也是看不见的上帝，在27，然后认他，宣称他为信实的，第11，这个信心的一个特质呢，他跟世界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他宁可在24-25，因为信心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，因为信心的缘故，我们可以做出世界上的人看起来是觉得很奇怪的事情，可以受苦，可以为他受苦，可以为基督的缘故受凌辱。OK， 拯救人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信心的大小，或者而是那信心的对象是拯救人的上帝。第28，因为 OK， 最后我们默想经文。希伯来书12:2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好了。 仰望我们信心的方法始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惊叹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 我们时常基督徒上，我怎么样增加我的信心？我要怎么样？我的信心要怎么样 enlarge？更多帮助我们的不幸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2，在3讲说仰望基督，所以我们也时常会说我们要仰望基督，但是在这里他说他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是那一位，所以 key 是什么？那重要的钥匙是什么？最后2分钟把它结束，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。你怎么仰望耶稣？钥匙，那个钥匙，那个 key 就是你要有信心，你必须仰望耶稣。那我们怎么仰望耶稣？认识他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？就是你今天在这里做的， 或者我们在听到的时候，或者传道人需要讲的，你不管讲，你应该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你到最后要把人的目光指向基督，不只是抽象的指向他，他在圣经中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，他进入到旷野里40天，他在旷野里做了什么，他把水变成酒，他告诉那个人说啊，你的信心，你不看到你总是不信，但是你回去，这一切的仰望基督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从整本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从中看到基督，没有其他的，这个就是仰望基督。你要真的确实的认识他，只有从他自己的话语中认识他，你才能够看到他的好。我们说要看到基督的美，看到基督的善，那不只是叫口号，你必须要从他的话语中真的仔细去想，仔细去看。仰望基督就是从他自己的启示，从他自己的话语中看到他，宣讲他，教导他。 OK， 好，我们先一起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啊，也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，在这里所听到的，都是合你的心意，讨你的喜悦，也预备我们的心真的是一起来敬拜你，因为你造了我们就是为此，就是为了要敬拜你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